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it the bottom, but I didn't land. And here a million miles below her, I still breathe.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又到了童言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相信看过《敦刻尔克》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一些历史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历史事件上，敦刻尔克的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下一次的绝地反击蓄势待发。而在整部影片当中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情节去表现这个撤退，而反复的却在表现着人性。这部影片是纳兰有望冲击奥斯卡的一部片子，没有情节却直逼心灵，让内心的那种恐惧期盼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战争的可怕，和平的来之不易。 Close my eyes. 影片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也许你不知道现如今的敦刻尔克是一个什么样子吧。可能99%的人看过敦刻尔克都未必知道他现在真实的模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童就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下现在的敦刻尔克。 But I didn't land. And here a million miles below her. 敦刻尔克在法国北部，濒临多佛尔海峡，它是一个很小的港口城市。从地图上看，它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它是一座名满天下的战争名城。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英法联军曾经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大撤退，被称之为敦刻尔克奇迹，从而小城名扬天下。 Steal yourself a souvenir. 在英法联军撤退的过程当中，40多万英国军人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沙滩之上，沿着长长的堤坝去搭乘逃亡的轮船，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被一个从天而降的炸弹瞬间毁灭。不过就在这让人绝望的时刻，英国动员各种民用大小船只，将大部分的士兵撤离了欧洲大陆，造就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成功。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 need you now. I know you know that love is running. 当你在被影片的剪辑、画面、音乐、主题吸引的时候，你是否真正透过战争的背景，想看一看敦刻尔克真实的面容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彤就带领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真正的敦刻尔克。来到敦刻尔克，首先我们应该去拜访的当然应该是奥里尼海滩，这是英法联军撤退时候在大陆上停留的最后的一片地方，这里也见证了40万军人的求生之战。它的海水和其他地方相比可能不是最具魅力的，却是英法军人通往自由的港口，因为生命在这里变得格外伟大。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I need you. 现在这里变得安静而又祥和，很多当地人和游客时不时的都会来这片海滩散步，还可以潜水去看撤离时在这儿沉默的船只残骸。再无论如何，残酷的历史都会随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化为海岸线的风景。海滩旁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纪念碑墙，总会有鲜花和前来凭吊的人们。当然在这里还有一个海事博物馆也特别要推荐给大家。海事博物馆的前身是一个存放烟草的仓库，而现在呢成为了所有船模爱好者趋之若鹜的地方。博物馆里面有各个时间段不同的船只模型，来自不同大小、不同材质、不同国家，你还有机会观赏到二战的赔偿品军舰。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随电影《敦刻尔克》的脚步，一起去到这个微不足道却有轰动世界的小城去看一看。 Don't know what to say。 我一直觉得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最好要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比如说敦刻尔克港口博物馆，我想如果来到这里旅行一定要去看一看。敦刻尔克港口博物馆始建于1982年，展现的是从15世纪到现在永久图片和绘画以及原始影印的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绘画、雕塑以及版画和敦刻尔克当代行为艺术的博物馆。就这样一个小城也是充满着浓浓的艺术气息的。 I need you now. I know you know that love is running on. 尤其是在电影敦刻尔克上映之后，敦刻尔克港口博物馆更是备受游客的关注，可以让游客全面地了解这座城市作为港口的发展历史，以及在船舶和码头工作人员的工作以及生活状态。虽然敦刻尔克是一座拥有厚重历史的城市，但是这里的居民生活却非常的自由和开放。每年的早春，这里都会举行全法最热闹最传统的狂欢节——敦刻尔克狂欢节。在节日期间呢，每周都会有游行和舞会。狂欢节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热闹非凡，游人众多。如果你真的把敦刻尔克的旅行提上了议事日程的话，那么我也特别推荐你选择在他们的狂欢节期间去一趟，我相信一定会不虚此行，别有收获的。在狂欢节期间呢，一些渔民还会身穿一些传统的服装，头顶花帽，脸上涂满油彩，披上羽毛披巾，手持花扇，脚蹬丝袜，全城人在乐队的带领下，从一个城镇连唱带跳地辗转到下一个城镇，甚至还有扮丑和扮鬼的人出现呢。敦刻尔克小城不大，如果感兴趣的话，我想抽出2天的时间在这里轻轻松松地转一转，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和历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部电影让我们知道了鲜为人知的敦刻尔克，那么你知道法国还有哪些只有当地人才熟知的地方吗？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为大家继续盘点那些在法国貌不惊人但却独具韵味的历史小城。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曲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 各位好朋友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通过一部电影《敦刻尔克》，让我们知道了法国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小城。不是到了法国，只有巴黎才会吸引到我们，而那些小城才是更具韵味的。比如说安溪小镇，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安溪小镇保留着大部分17世纪的原貌。小城里布满了小巷和古老的建筑，而一年四季，这里都是最好的游览季节。远处就是阿尔卑斯山，山脚的安溪湖被称之为是欧洲最干净的湖泊，它的湖水只有两个来源，一是雨水，二是阿尔卑斯山的雪水。清澈的湖水里随处可见白天鹅，与人群和谐的相处，悠然自得。而临水而居的当地人呢，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小船，为了方便居民取水，他们还建了许多水闸来引导水流。每家的小船就仿佛是我们可以随便骑上一辆自行车出门一样，如此的简洁，如此的方便。 Caught a hand hit the bottom.I didn't land, and here a million miles. 而安溪小城的古城当中呢，到处都是被河水和鲜花环绕着的街道，来此游览的人们多以双脚来丈量小城，力求以最亲近的方式感受小镇的无限风光。不少游客当然也会选择乘船去游览古城，换一个角度来欣赏这独具魅力的城市。依水而建的房子独具法式的浪漫风情，而每一座房子每一面墙涂上的绚丽色彩也让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河水清澈的倒影多了一些绚丽的颜色。小小的尖屋顶更是童话般的美妙，每一扇窗打开之后都是复古的情怀，仿佛都在讲述着不一样的故事。而到了午后呢，你可以坐在水岸咖啡店当中，点上一杯咖啡，配上点甜点，悠然着看着对岸的行人，听着碧水流动的声音，好不惬意。生活在这个城里的人一定是极幸福的，一定每天心情都是极为愉快的。如果你要有机会前往法国，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美丽的童话小镇。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Saying you got something for me, something you call love, but confess you've been missing where you shouldn't have been missing, and now someone else is getting all your best. These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That's just what they'll do. One of these days, these boots are gonna walk all over you. Well, you keep lying when you ought to be truthin'.Walk right over you. You keep playing where you shouldn't be playing, and you keep thinking that you'll never get burned. Ha! But I just found me a brand new keep saying you got something for me, something you call love, but confess, confessing you've been missing where you shouldn't have been missing, and now someone else is getting all your best. Just what they'll do. One of these days, these boots are gonna walk right over you. They're gonna walk all over you. Are you ready, boots? Are you ready, boots? They're gonna walk right over you. 这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敦刻尔克开始，为大家讲述法国那些貌不惊人但内涵深远的小城。接下来带领大家去我欧洲最大的跳蚤市场——圣旺市场。有的时候旅行未必要选择那些大城市。大城市固然极具代表性，但是小城却也是内涵悠远。比如说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欧洲最大的这个圣旺跳蚤市场，从价值连城的古董到新锐设计师的作品，再到别具一格的古着，和埃菲尔铁塔相比，这里也算得上是另外的一番地标了吧。身在现代科技的我们，在闻到旧书甚至有点发霉的味道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仿佛回到了童年，在奶奶家的书柜当中度过的那段旧时光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每一个盒子仿佛都是百宝箱，装着首饰、照片、明信片、指南针，每一件旧物都像讲述一个主人的故事一般。在这里闲逛的时候，真的恨自己不住在巴黎，否则也要用这样的复古家具把家里装饰成老旧时光的法式沙龙的模样。店主们仿佛也不急着卖货，他们喝喝酒，抽抽烟，三五好友坐在店铺前面，就是这样的曼妙地度过他们的休闲时光，仿佛生意和他们无关似的。Now close my eyes, never...也许就是这样慢悠悠的生活铸就了这里慢悠悠的法式浪漫吧。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脚步太快，我们的节奏太快，快得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站该去赶往哪里，而我们的心是不是能跟得上脚步的节奏呢？不如把我们的脚步也放下来，让心回归本位，去体会生活本该有的节奏，那么着急又去做什么呢？好的，感谢您收听今晚的生活麻辣烫，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